啊，弟兄姐妹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把时间仰望在你手里，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动工，开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来单单敬拜你。好，弟兄姐妹早，我们在我还要慢慢调整一下声音，不知道应该用多大。我们来看生命记，生命记呢，摩西五经，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开始哈。那我要讲生命记，好像也觉得说我还必须把这个全部再稍微复习一下。那我觉得声音太大了一点，可不可以把声音调小？因为听了嗡嗡声哈。 那个麦克声音调 小一点。好，谢谢。 声音大一点。 好好好，我声音大一点没问题。那摩西呢，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将近40年的时间。那生命记是他很晚期时候写的，很晚期时候写的，很简单哈，就是最后一年写的吧，就这样子说。那我们大家年纪大了以后，我们说事情的话怎么个讲法，我们现在都还年轻，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如果讲再夸张一点哈，我们今天如果是还有半年我们要人要走了，你这个时候半年再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，这个是我想要请大家去想一想的。先 anticipate， 就是什么参与一下，假如是你要写，你要写什么稍微想一想。那我当然这个是只是帮助我们去观察的时候要看什么东西，然后呢我会这是因为最主要这是一个很大的回顾。那我等一下会从经文上面来看一些特色。那么我还是想把整个讲一下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看创世纪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。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要不要大家一起念一下？起初怎么样？神创造天地。好，在英文里面呢用了很几个特殊的字，大家知道这个创造这个字是有学问的哈。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用的这个创造是一个很特殊的创造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没有看到许多的创造？请大家想一想，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真正的创造？创造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创造是用无中生有的创造。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许多不完全是创造，很多是什么叫改造。改造跟创造是有个距离的。神起初是创造天地，然后圣经就明讲神怎么创造，说怎么样，他说有就有。好，他不是看见了然后模仿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完全凭空，然后他说说有就有。好，这是神的创造。我们看到神创造以后呢，还看到什么东西？创世纪大概从12章开始就有一个人物出现了，叫什么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谁找谁？是神找他还是亚伯拉罕找神？神找他。对，然后再继续说神跟他立约了等等等。那亚伯拉罕有很多特色，在创世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基本上一个特色，神说什么他怎么样他就做什么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特色。他没有先问神，神说你离开家里去我要你去的地方，他没有先问说神呢，那这个走哪一条路啊，带多少东西，他不问的，他就立刻就走，立刻就走了，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他献祭的时候，神说你献祭，他也没去跟他太太讨论一下，圣经里没有讨论哈，没有说，但是我想他没有办法去跟太太讨论，太太说100岁才生的孩子，今天要去献祭了，你疯了，他不让他去的。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他谈都没有谈把孩子带走，连孩子都不知道，孩子最后就问爸爸那个献祭的祭物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孩子都不知道，他把带去了，带去他有些想想，圣经有记载这件事情，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是什么？他对神的事情怎么处理？完全相信，完全相信。所以神说这个信心好，因信就称了义。好，这对我有很大的，那除了创造之外，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？我就用了一个字，因为我们你看，神其实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，他也是不是创造了，在建造，建造什么东西？亚伯拉罕是一个人，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，这一个家庭这70个人就到了埃及去。那我们第二章就看到出埃及记，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出埃及记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多少人？将近200万人，从70个人到200万人，在第二次创世纪之后400年之后发生，中间怎么样事情变成200万人？圣经没写，基本上就七十个人进去出来的时候200万。好，那神在做什么事情？ 那我现在就问，就大家，大家觉得出埃及记谁是主角？真正的主角是谁？出埃及记，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那谁是主角？摩西是主角，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其他讲法？啊？神，好，你自己说谁是主角？好，注意哈，我这个我喜欢问问题，有回答就是100分。啊，不管你，这我这个讲的是还我还有其他原则，可以多讲一下啊。但有回答就是100分，为什么？回答代表你有想，就最重要，没什么对错的，因为我很多是用感觉的哈。圣经也没讲谁真是主角，这个问题是根本没答案的。我这么问是要你去思考。那我今天给你一个我自己的最近的 version 啊，我最近的想法和感受。我说这个主角，真的主角，我觉得是神。为什么？他在做什么事情？如果他是神的话，我们就来看他做了什么。神到底在出埃及记时，神做了什么事情？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看看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7章第4节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出埃及记。今天会有很多圣经哈，这个所以大家麻烦大家跟我再一起来出埃及记第7章第4节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哪一位先念一下好不好？第7章第4节，我只看第四节就好。第7章第4节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他这里讲到说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？他说这是什么？我的军队。哇，讲军队就有意思了。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军队啊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？什么样的军队啊？你的看法？乌合之众啊，很好，只要有回答就100分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他讲他自己这个军队呢，有没有训练过？没有。是不是成军了？成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的嘛，这是我的军队，就已经是了嘛。那么是什么样的军队？出埃及记你就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。但是重要的是一件事情，神说这是什么？ 我的， 大声一点，我的。那谁的？耶和华的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出埃及记，我说主角是神哦，因为神说我把我的军队带出来。那带出来要干什么？他有没有讲？他有跟摩西讲干什么？出来干嘛？服侍我。这个军队嘛，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嘛。我也同意这个弟兄讲，我也是认为乌合之众。但是神要他们来干嘛？敬拜神。请问敬拜神有没有方法？有没有原则？有没有条件？有没有规矩？有还是没有？ 有。 他们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吗？你敢说你全部知道？我们也不太敢讲。所以呢，出埃及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敬拜神的过程，从完全无知到慢慢合神心意，这个是这里这个。所以这谁是主角？神。那神在做什么？神在继续在建造。我简单就说这么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。第一个，他从埃及他们拯救出来，10大的灾难是把他带出来的。不经过这10个灾难，人还带不出来，因为这法老心很硬，神也没有一下子就让法老这样死掉，没有神没用这种方法做，而是用10个灾难，不但是把宝心拯救出来，而且在里面有很多的意义。好，最后10灾结束以后，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叫做逾越节。逾越节呢，4000年前他们看不懂什么东西，今天我们懂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关系。逾越节让我们看到这羔羊的血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因为那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在那边击杀众人，是一个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在门框上画好了血，就 pass 就跳过去，所以叫 pass over， 其实就是越过去的意思。谁越过去？审判就过去了，只要有血涂着就过去，没有血怎么样？必杀，没有逃亡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不涂血的话会怎么样？一样死，因为神的原则不能变。好了，这个原则到今天有没有变？ 没有哈，我们靠得救是靠什么？耶稣的血。好，逾越节很有意义的是过红海。过红海本身有没有意义？上次那个传明老师带大家看看，我们在云中还有在海里面，说这是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洗礼的象征。所以过红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过完海之后，他们到了这个耶尔山那边，到了何烈山上面跟神见面的时候，做了什么事情？做了立约的事情。这都是出埃及记里面重要的过程。那我们来讲，有没有立过约？有了，是不是有？什么时候？ 受洗 的时候。受洗说是，所以受洗时候几个重要的问题问是很有意义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大家有机会再去看受洗时候常常问的问题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哈。今天不特别，然后再下来，我们看到出埃及看到，然后列完约以后是不是结束了？没有，就做了会幕。整个出埃及记后面讲的重心点是讲会幕，会幕是讲到什么？是来到神面前的规矩。会幕是按照什么样子造的？圣经有没有明说？会幕是按照什么样的规矩来造的？谢谢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后面讲，按照什么规矩造的？ 天上的。 谢谢。用天上的样式，所以会幕的规矩是根据神自己的样式造的。那在人上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在神当中，到底我们有没有资格？我们有没有条件？有到底有没有？这个其实不是问题，因为这个事情整个的主角是神，神在建造他的什么百姓，建造他自己的国度，在建造。这是出埃及记在做事情。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光，我也想大家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哈。这个耶和华的荣光是，请问我们中间谁见过耶和华荣光？有没有？有谁亲眼看过的？没有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亲眼看到他自己神的荣光的？有没有？没有的哈。这个记载下来的就只有圣经。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的。我们看看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是很了不起的一章。我们看看这出埃及记40章34节，我们念到结束，一起念好不好？找到没有？出埃及记第40章，当时好，谢谢。注意看，其实这里讲到，我以前注意的时候就像云柱火柱，对不对？云柱火柱，可是到底云柱火柱是什么？仔细看圣经怎么写的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，云彩遮盖会幕，云彩遮盖会幕。好，第38节，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后面几个字什么？云中有火。所以夜间是什么？还是云彩，只是因为有火，你看到的是火，但是实际上是什么？还是云彩。白天是什么？云彩。晚上也是云彩，只是云彩中在夜间是带着火。白天夜晚神都是云彩遮盖会幕。然后后面写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请问你，他们在历史上40年都这样子，还是只有前面几年是这个样子？你觉得是什么样？都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既然都是这样子，那再问大家，出埃及记的这记载是从什么到什么地方结束？时间上面来讲，出埃及记写了他们的出埃及之后的多久？就一直写到会幕被盖起来为止。那会幕花了多少时间盖？ 大概也不过一年时间，所以出埃及是讲只讲了他们一年的时间。出埃及完了之后，那讲什么呢？圣经出埃及记以后立刻就说了什么？说了利未记。那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？这是很好的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利未记在讲什么？印象。好，那我就问问大家，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怎么样？你读得下去吗？大家你到底读了没有？读了。读得下去吗？不好读。为什么不好读？要了解一下哈，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东西。你要了解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简单跟大家讲，不是要让为难，这样几个问题要让你重新回想一下你读的时候感受。利未记其实讲了很多都是怎么杀牛羊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我们大家都有汽车，对不对？大部分人都有汽车。汽车里面有一本书，什么叫 manual， 就干什么的，操作手册。请问你开车之前你要不要看操作手册？我想没有人看的。什么时候需要看？就需要的时候才看。利未记讲的是干什么？是献祭的过程。你又不是利未人，你需不需要看？不需要看。但是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必须看，因为神的规矩很仔细的。简单来讲，请问你有100只羊，今天要献祭，你要用哪一只羊？哪一只羊啊？最好的。请问什么叫最好的啊？你是如果你没有100只羊都去摸过，你敢讲你挑出来是最好的？你敢吗？大家不知道懂那么意思，我就有点为难大家，就想因为这100只羊你要全部挑过了，挑过以后你才知道这只最好。为什么？我全部看过了。所以献祭的时候呢，每一只羊叫检查的，这个检查的过程本身就是敬拜神重要的一个点。羊出来了要不要预备好做什么事情？牛做什么事情？切是怎么切都没错。利未记教我们是什么样子，要合神心意的步骤。好了，在这里面利未记出来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叫做圣洁 Holy。 那我现在问问大家，有点为难大家，需要回答的哈，还是一样的原则，有回答就是100分，没有回答没有分。请问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圣洁的意思随便有没有？我们大家都不是学神学院的，没有关系的哈。圣洁是什么意思啊？分别为圣。谢谢。圣洁这个字确实有一个含义，就是 separation， 就是分别的意思。那到底分别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这思考其实圣洁这回答不容易回答的，但从圣洁的相反来看比较容易了解。请问圣洁的相反是什么？不圣洁。谢谢。圣洁的相反不圣洁，其实我以前都这么想的哈，我很了解。那在什么叫做不圣洁？不圣洁的到底本质是什么？圣洁的相反要了解之后就可以了解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。所以你要了解是圣洁的相反是什么。有没有人要猜猜的？有猜就是100分。啊？违背神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污秽。犯罪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。这个正确答案在哪里写的？一定是从利未记出来，因为利未记是教什么叫做圣洁。所以神在创世纪以后把这个老百姓建立出来带出来，出埃及把他救出来了，到了利未记就教他们什么叫做圣洁。教了没有？教了。用多少时间教？利未记整个都，而且教利很多是用行动来做的。所以利未记读起来不容易读，因为你要用行动来加进去，你才能知道怎么回事。好，我们看看利未记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了不起的，请大家看利未记第10章。第十章第十章到了第10节，其实从第8节开始，我念前面一点哈，大家第10节我们就一起念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第10节一起念来。 十一节。十一节讲到要教训他们，就是要教他们的，教什么东西？就第十节讲的，你们可以将什么剩的，相反是什么熟的？什么是熟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。熟就是世俗的意思，圣洁的相反不是不圣洁，当然是不圣洁，但是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世俗。什么叫世俗？请问你，世俗上的事情是不是全部都错？不是。世俗上的事情是什么呀？是不完全对。我们今天在社会里面碰到就叫什么？世俗。有没有完全错？千万不要误会，从来没这回事情。有没有完全对？千万不要瞎猜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？世俗里面就是有掺杂，所以分别为圣。第一个要做什么事情？要分别。这个分别本身一个圣洁的，分别本身就是圣洁。这是谁的特性？神的特性。圣的就是分别，然后再加仔细根据神的原则分。所以利未记简单，神在教他们怎么样敬拜神，来到神面前有方法的，有原则的，有条件的。神要求的东西是有规矩的。你说到底神是要什么？我慢慢再看下去，这很重要的原则。但是要了解他们在教的就什么是圣的。他们从吃开始，喝开始，行住都是。他们的时候有一些那什么什么洁净不洁净都跟这个有关系。看的时候呢不容易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则。原则就是这是行动手册，你只要想看个观念不太容易看出什么，但做一个行动的原则你就看到东西，照着做。好，继续完毕。利未记完毕之后呢，讲了一个很多的这个规矩，敬拜神的原则，就讲到民数记。民数记的时间，从时间上民数记讲了40年的事情，出埃及讲了一年多的事情，所以民数记一讲了以后就把40年之中很多事情讲完。这民数记我们已经看完了，在40年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事情也可以考虑一下。请问我们刚才讲在出埃及最后讲到云，神的云彩一直与他们同在，云彩收起来他们就走，不停下来他们就停。所以其实他们天天都在跟什么？有没有跟神在一起？四十年其实是跟神的同在同行40年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？神跟他们40年，就结果了。结果在这40年当中，许多事情发生。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老百姓？在神眼里看，在摩西眼里看，在你眼里看，在我眼里看，然后从今天再看，请问你？今天的教会跟4000年前3500年前这个教会一样不一样？耶和华军队是怎么样？那个弟兄我在记录的叫做什么？这样讲公平吗？有人哎呦怎么这么讲也不要误会哈，这个讲不是要污蔑的意思，而是了解神的特质。因为福音书里面讲说这个家里的主人叫什么，叫那仆人说什么，你去外面找人，大家都很忙，好，那你找谁？全部找路人，什么什么都找，有没有这回事情？圣经讲这个故事意思吗？来到神家中的人是怎么来的？不过都是找来的，这么讲好不好？重要的事情，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在做什么事情？神有没有训练？有没有新兵训练？一训练就40年，在这里哈，40年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从这40年看，那么我就问谁是主角？民数记里面谁是主角？谁是主角？神既然与他们同在，神是主角。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征战的事情，在这个今天还会再看到，我们等一下再讲哈。那么他们那边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吃什么？吃玛纳。喝什么？喝水，对不对？喝什么？临磐石的水。再请问大家，我再问一次，他们那时候多少人？大概多少人？200万人哈，200万人。请问你，洛克教会如果塞了200万人是什么样子？想一想，大脑想一想，猜猜看，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多少人？ 两千人，我们再加十倍好了，两万人，好不好？那是大家就聚会什么样子？两万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十倍人数多，好不好？哎，再加十倍又再加一百倍，两百万人就是那个样子。请问你事情怎么管呢？那喝水吧，喝水，一人喝一口水，要多少水？啊，中午排队的时候你去看一看，然后再想想，如果是增加一千倍，就是两百万人的样子，那个吃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吃什么？那个厨房怎么做法？了解吧，稍微想一想，实际状况是怎么样？所以在这时候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，民数记这叫神与我们同在的慈禧。实际上历史上是什么时候？因为前面看到云彩来上去下去，晚上在云彩里面有火，所以叫做火柱。云彩里面有火，神的同在有没有离开过？没有离开过。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问题？许许多多问，吃有问题，喝有问题，喝的水是苦的。那我在弟兄弟们，我也跟大家我们的同行，从来就是做一次旅游哈。我们今天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水一打出来是水是苦的。请问你，水是不是真的苦的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大家没听懂我的意思，我们再重来再一次。圣经里面记载，他们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去，这个水一喝是苦的，就开始骂人了，骂说到了这边不要让我们渴死啊，好，就开始讲话了。请问你，如果我在那边喝，这个水一喝是苦的，还是可以喝，还是不能喝？你喝是可以喝，不可以喝？可以喝。谁说可以喝？谢谢。好，可以喝吗？会不会是苦的？如果你去喝，是不是苦的？这个我可以告诉你，绝对是苦的哈。那问题来了，你喝也是苦的，我喝也是苦的，我不骂人可以吗？思考一下，我们真的在那边，那怎么办？你就说神啊，这是苦的，真的是苦的，不是假的。他们不再讲一个幻想的感觉，不是，那是真的苦的。今天呢，没水喝，真的是没东西吃。哎呦，那这样子抱抱怨又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可以抱怨的内容？一样嘛，哈。说民书记他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，但是神说他们这个反应有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神曾经有很大的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出来。这个在神迹奇事活惯的人里面，居然对这个神和那个环境是看法是很奇怪。如果你看过神的作为，然后你还想说这个水是苦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换句话讲，如果你是像摩西一样指着棒一说大海能分开的，请问你看到水苦的你做什么事情？啊，喝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。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呢？因为今天注意了，注意，你要忍受环境的困难是一回事，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用忍受的心情去接受事情，这是我想讲的哈。苦没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神比事实还大，永远记住这件事情，神比你所看到的一切的一切还大。因为什么？他是神，所以你就把神的事情带到神面前，这个事情就没事了。你把神的事情带在弟兄姐妹当中，会出事的。圣经里用了一个抱怨，抱怨是什么字？抱怨这个字，去看英文圣经，他们在彼此抱怨。抱怨圣经里面用一个特殊的字叫 murmur。 什么叫 murmur？ murmur 就是 murmur， 这叫做 murmur。 讲什么？讲都讲不清楚，但一直在讲，念，还烦不烦？你假如从来没这经验的话，那有人帮帮他哈。谁要没这经验，就念给他听。那为什么这个事情神不高兴？ murmur 是代表什么？这里怎么样？不满。如果你把这个问题直接带到神面前，还叫不叫 murmur？ 懂不懂意思？你在上班里，你知道如果有事情不满意，你跟老板直接提出来，老板会不会说你在抱怨？不太一样。你在私底下叭叭叭叭叭叭叭讲半天，这叫抱怨。 murmur 就是这个情形。如果你把问题带到神面前，就不是问题了。你不带到神面前，自己的哒哒哒哒的表示意见，神说这个是不对的。民数记要懂这个东西。好，水苦是一个事实，神不是因为水苦大家这样，但是他反应的方法有问题。你就来到神面前， 神啊，谁是苦的，怎么办？摩西就是来到这里，摩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哈，简单来讲，好，所以把事情带到神面前要学的功课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，请问你会不会碰到难处？怎么办？对，就带到神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嘛，援助就在那边嘛，那你带到神面不就完地了吗？大概就学这个哈。好，继续看下去。那时候他们穿什么？他们圣经明讲，他们四十年穿鞋，鞋怎么样？没坏。你现在买过鞋，你那鞋维持多久啊？你就知道了，他们这很奇妙的事情，鞋子不会坏啊，鞋子不会坏。好，衣服呢？不会破，很奇怪的哈。当然你也不喜欢了，就是想天天换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生命记，生命记是最后一章了。就这一章呢，那么我们生命记，所以我要今天我生命记会讲的不多哈，但我有个要求，大家回去那个要思考一下，要麻烦。我现在就一个问题说，如果你来写，你要写什么？稍微想一想。如果生命记是你要写的，今天我们假设一下，大家都120岁了啊，要写一些，就最后要写，那你要写些什么东西呢？这摩西就这样子哈，我待会会跟大家一起。那我现在提一下提摩太后书3:15-17，请大家翻到那边。3:15，提摩太后书，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，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然后呢，与教训。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他现在讲都是有益的，然后下面讲有个目的是什么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简单来讲，这个圣经里面好是叫我们完全。什么叫完全？得以完全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所以那么我再仔细看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仔细看哈，因为里面有几个字比较容易表现的。第一个就 teaching， 是 reproof， correction，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， 这里面都有含义的。再讲 teaching 是教导， reproof 是指出错误， correction 是纠正，然后呢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就是教导。再下面看教什么？教正确的想法。 reproof 督责是什么？讲出你错误的想法，我们有很多错误想法是错的。在下面使人归正 correction， 我们有错误的行为，有的做法是错的啊。然后最后讲到一个正确的行为，教导人学义。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一个是思想的问题，是一个行为的问题，全部有益处，叫我们能够完全。所以真的我们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的思想会改变，我们的行为会改变，这是因为圣经就是这个功能，叫然后什么？上面就讲说叫我们行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事情。所以神整个事情在教的过程当中，那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，再看一次生命记，好不好？生命记今天这个礼拜功课很重啊，因为你生命记在看，用这个角度去看，到底教什么正确观念，指出什么错误的观念，什么是正确的行动，是错误的行动，从这个角度去看生命记，重新看看他们这样子，这样子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层面。好，这是一方面。好，然后生命记的第4章，一节到10节，我们一起再看一下生命记，这个东西跟后面有关系，所以要看一下生命记第4章，翻到没有？好，第4章，我们来简单看看，还有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太棒了哈。我先念第1节，然后大家就念后面。以色列呢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循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地，承受为业。第2节，讲到你。好，好，跳到第4节再念。好，这里讲到就存活用了许多的次存活，所以让我们旧约里其实让我们活在神面前，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这个观念就开始变了。 所谓变，就是说其实不应该叫面，就是变更丰富，讲清楚。因信称义之后讲到因信得生，这个观念在圣经里是慢慢成型的。一开始讲说是活着能够再生，至于怎么样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有讲了哈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，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讲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什么永生。哎呀，真了不起啊，以色列自己读，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们读圣经就说他们认为里面有永生，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神的话，这个观念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读圣经，我读的时候没有觉得里面是永生，我们不把诫命再读一样，但是他已经看到这里面有生命。确实遵守神的诫命是得生，但是耶稣基督就讲了，你们却不到我里，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耶稣就讲了更新深一层，这个生命是可以得的。那么在哈巴谷书里面就提到因信得生这个事情，这个观念呢是很伟大的。以后我们下一学期会讲到，会带过哈。哈巴谷是一个很奇妙的人，在神面前胆子很大，跟神抱怨的啊。但我刚才讲抱怨，直接跟神质疑，神不生气的，他只有跟说：“我站在那么看你要做什么。”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他的手可能都指出来了，因为他很不高兴。但是神跟他讲完之后，只有一句话，他听懂了，他从此就不讲话。他讲牛棚里面没有钱，葡萄树不结束，但是我的心耶和华喜，就是他讲的。他里面讲了一句话：因信得生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这个东西的观念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。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那我们再看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。这是我们在看哥罗西书里看到这一句话，那是。真知道神的奥秘，我下面加，那到底神要什么？从生命记来看，到底神要什么？看得出来吗？当然我认为是看得出来哈。我也想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。好，刚才已经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这几卷书的一个感受哈。那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跟大家讲。有点麻烦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是要把新约也加进来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摩西五经，这也是个人一个感受，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哈，就一个感受跟大家分享。那分享了这个中文字分享太好了，分享那个想吃什么，享受的享嘛。那分享是我分享，那你们做什么啊？不是是分享，我想我很享受。你们分享了，是你们要想一想啊，你们要分开来想一想，就知道说到底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。所以你们要分享，要想一想，哎，他讲什么？我们要继续经验。那我讲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看啊，那摩西五经到讲什么？因为我参用这个背景哈，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那换句话讲了，其实从创世纪的角度来看，神到底在做什么？神在做事。那我再问大家，神创造起初创造天地，然后出来到第七天呢，就安息了。请问神的创造结束了没有？没有完全结束，因为耶稣基督讲，神做事到如今，我也一样做事到如今。那到底神在做什么事情？很简单，我用这个角度来讲，神在做一个建造，建造什么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身体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要建造的。神花了多少时间建造？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建造，要建造成什么样子？合神心意，这就称为在启示录里讲到心腹的观念，就是合神心意要到这个程度。所以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事情。好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伏笔，就是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要稍微看一下的。那大家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这个事情代表神的心意，所以神做事有心情的，有原则的。那么我们看看三章十六节，大家很熟，因为福音常用到。那我们看看三章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来，一起来念三十六节。 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 好，这里讲到一个原则问题，然后再看三十五节，一起再念。 父爱的儿子，以假乱 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。我们知道神爱世人，圣经讲是非常爱，把他独生子就赐给我们。那如果独生子他不爱，给了我们有没有意思？也可能嘛，是不是？但圣经在这35节讲，父爱子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都有行动的。他爱到什么程度？35节大家看，父爱子一讲，万有交在耶稣基督手里。既然讲到万有，什么东西不包括在里面？就没有了哈，所有东西全部交完了。因为父爱子爱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下面他有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 得不着永生。这个是神的路，但一个前提是什么？父爱子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3章第3节，有点跳得快，那我继续，希望我慢慢讲清楚哈。13章第3节就讲到说，耶稣知道什么？父已经讲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他知道的。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，所以整个事情呢，对耶稣基督来讲是什么？是神爱他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他上十字架对他讲不是一个意外，不是一个不幸，不是一个不是，是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一个过程。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，他可以把我们救出来，所以他要付很大的代价。但是把我们救出来之后，这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开始建造。基督身体能够建造，就有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就有新天新地。所以神是有计划的神哈。简单来讲，创世纪里面讲到创造，然后讲到建造，其实耶稣基督是里面的主角。神整个创造和基督，因为父爱子，就把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要做出来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在这个整个在大 picture 里面，是我们是一部分。好，所以看到这个，那么出埃及记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讲到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也是在福音里面，因为耶稣基督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。14章第6节，耶稣基督就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后面一句很重要，是什么？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到神那边去。没有人到父那，所以最重要是到神哪里去？到神那边去。但是神那边有个原则，有个方法的。出埃及要出去，好，耶稣就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。”哎呀，这个道路是很难了解的哈。耶稣基督说，不是说我有道路，不是说我有啊，我告诉你哪一条，我告诉你是哪一条，不是，啊，我就是道路啊。他不是说我有生命，我可以给你啊，不是，我就是生命。啊，真理不是让你教你能够明白，你就是知道真理。他我就是真理。当他讲这个时候，我就是啊，他不是说我有，是我就是生命。所以若不在基督里面，就不可能有跟这个发生关系，因为他就是。若不借着我，就没有人到父那边。所以他就是，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哈，也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变成一个至重要。那我们再看利未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。我们可不可以变成新的人但不在基督里面？不可能的。敬拜神的事情一定有神的原则。圣经里面跟耶稣基督也讲说，神是个灵，拜他要什么样？用心灵与诚实拜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喜欢。圣经就这么写的，因为神的原则就这样子，没有例外的，也不可能有例外。所以利未记里面讲到圣洁，怎么去？在基督里。就是，那不在基督里了，对不起，再努力也没用，因为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分别为圣里面的原则是定了，不能改的，必然如此。谁是神？就是嘛。谁说了算数？就是神。神说了算数，神是神。神说在基督里就有平安，若不在基督里面就有麻烦啊。因为数据约翰一书我们去年有学过，就讲到说在光中行，神是光，神说我们要在光中与他相交，有没有例外？没有办法的。民数记讲到神与我们同行，一定是要跟神的本质在一起。那里面一开始讲的要什么？认罪。为什么？利未记里面教的也是认罪。在做的上头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有罪。好，那来到基本上生命记， 我们也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，好不好？很快，那么我们时间也差不多，可以再讲一下希伯来，翻到没有？第十章，希伯来书后面就讲了很多信心的事情。那我也简单，就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多经文哈，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。大家自己去看，可能会发现更多好的经文，把它通通写下来，就鼓励大家哈，彼此激励啊。第十章，然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一，其实可以从那个二十一节开始哈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降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这里讲到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，其实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勉励他们，就是要他们不致动摇。里面也提到他们如果进了迦南地之后了，干什么？以后他们会丰盛，丰盛了以后会怎么样？会忘记神。他说你们不能有其他的神，不能的，因为其他神会带入其他的结果哈，就很可怕的结果。他说神说教他们，就教他们说不要忘记。那前面呢，来到神面前要怎么做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是什么样？是这颗心。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人，所以我很明白这些东西，我们也常常在操作这个东西。那我就很简单的用我的 version 把大家看看这前面四章。那我们现在还要进入今天要讲的哈，生命记。那生命记呢，很抱歉我这讲的很少，我今天又讲的很少，但我其实有一个要求，大家先看看这个如果你讲义哈。生命记的内容基本上我就觉得摩西在讲一件事情，劝勉大家你们要认识神，他把神的脾气讲了很多，但基本上弟兄姐妹要认识神的。因为圣经上你们要真知道神，神有奥秘的，但是神很希望把他奥秘让我们明白。我们真知道神之后呢，下面就好办事情了。真知道神，那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四章看到神跟他们同在。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跟谁打？一开始他们跟了跟摩利亚那些人，西斯本红那个王打，是什么样的事情？他们那些人都比他们高大强壮，可是他们就把他们打掉了。为什么？神。但他们所以，但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一看十二个探子一去看他们什么很高大，就怎么样？害怕了，害怕。他们那时候，我们有下次我会仔细分一下那一段经文，仔细看什么叫做 facts， 什么叫 opinion。我们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我们这两种东西在我们生活里面影响，一个是一个纯粹事实，一个是我们的意见 opinion。 这个我们成型了以后呢，就在我们这当中真实。他们就看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有人就说这个像是块美地，请问是不是美地？他们把葡萄带回来，请问怎么带的？记不记得？有没有人记得？两个人扛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葡萄是这个样子的？我一辈子没看过，就两个人扛的葡萄，你看过没有？我没看过。我今天看到一串手把一抓起来，已经怎么？哇，漂亮，高兴。那两个人才扛得动，什么样的葡萄？美地嘛，美地。我去过一次以色列，有蜜，什么蜜？它蜜不是蜂蜜，是什么蜜？他们的枣子啊，就是长出来，就是甜的像蜜一样。哎呀，丰盛了，好甜，好好吃。那去了一些就知道是它很奇妙的一块地。那你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？其实这个最主要的事情，这块地是神给他们的。所以慢慢看哈，有很多事情。第五章到二十六章，我觉得是讲到神的诫命，神的性情里面在里面。四十年看神的所做的事情，但是要知道神的作为。看他所做的事情是讲他的 action， 神做了许多事，但到底是 what is his way， 他的作为是什么？神就讲过，你们四十年看我作为，但你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那我们也会一样，在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也在神面前看到最后我们看出神的原则吗？那生命记里面摩西在讲神，希望我们认识神。 二七节二七章到二十八章啊，这个太棒了。你们若听从神的话语，遵行，福分就追着你跑。哎呀，福分追着你跑，好不好？啊，福分追着你跑。换句话，你躲得掉，躲不掉，躲不掉，福分追着你。你不知道都没关系，因为他会追你的。但如果不听神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神说咒诅会追着你。我们来教会想要什么？想要祝福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的哈。我这因为我等一下就要问这个问题，要可以的。好，二十九章到三十章是讲到在摩亚的立约，重新摩亚地立约。这个立约呢，就跟这个和西乃山的立约不太一样。你要注意看什么不一样，因为人不一样了。简单讲一下，探子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探。一探结果了，结果大家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。什么后果？男丁二十岁以上全部都死了，死了。那男丁有多少人？差不多六十万。我这样用点想象力好了，六十万的人在四十年里面全部死完，请问你一年要死多少人？六十万死四十年，一年要死多少人？啊，一万五千。他有几次有大批死亡，两万三千人是死，一下去一万七千人，那是那个严重的沮丧。其他人还是要死的，怎么个死法？如果说每一年死一万个人，请问你一年多少天？365天。一万个人要死在365天，怎么个死法？是不是每天要追四礼拜？了解吗？所以你跟同神同行的时候，其实那他们的事实里面天天有追思礼拜的，必须。不为为什么？因为人就是那么多要死嘛。谁让他们死的？神讲的。严重不严重？严重的，严重的。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民数记读完看看，看看生命记，了解一下神的心情，了解一下神的心情，了解一下摩西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摩西很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认识神，不要把神遗弃了。他就讲了，你们去那边好好好，不要把神忘记，然后别人的样子不要学，不要学。他就一直讲这些事情。好，最后31到30就立了一个新的这个领袖，是谁？就约书亚。他对约书亚只讲一个重点，刚强壮胆。请问你为什么要讲刚强壮胆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会怕。怕什么？他们那时候面对迦南地的人确实长得比他们高大，他们看的没错，但是城也比他们高大，但是打得过打不过？征战是靠谁？但是没看到的时候信得过信不过。我们做事情，我的做事情，看看有本事了，哎，有把握了去做。为什么？看看有把握了是谁的看法？我的看法。那看看没把握怎么样？不敢去。神让他们，神叫他们去那边迦南地一看，看看他们怎么样，就没把握，然后他们怎么样就不去嘛。为什么？因为看看没把握。看看没把握和相信神是什么样的事情就不一样嘛。所以什么叫世俗？世俗就是世界上的看法，就是看法嘛。你看看没把握还去，不是神经病。但是神说去，他们去了没有？去了。去了之后怎么样？就赢了，就打下来了。是谁的看法？神的看法。神的看法不见得是世界上的看法。那像算了半天算，所以人也讲哈，中国人讲叫什么？人算不如什么？嗯，如果在这边用，人算不如耶和华算。神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重要的是你听谁，听自己的意见，自己的判断，那你还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世俗的世界。神的世界是怎么样？听谁？听老板的。谁是老板？他。好，约书亚装上蛋蛋，然后就讲到摩西的遗言，他有他的诗歌，他有他的祝福。这个诗歌的祝福，请问你到今天为止有没有效？想一想，有效没效？没改变的哈，因为立定在天的是神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神在后面盖章。好，最后呢，一点时间，简短时间，我就问大家几个问题哈。一个常见的问题，究竟神要什么？从生命记来看，到底神要什么？神要他们听话，听话，听从神。那听话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听了话又怎么样？那我 如果大家去看圣经会看到一个答案的，其实后面几句话就是神要祝福他们。那你说神祝福你就祝福好了吗？可是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公平的神，是一个慈爱怜悯神，有原则的神。神的祝福不能说这样子来就这样子来，神的祝福有原则的，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位还要用神的原则。所以你要领受神的祝福要根据谁的原则？神的原则。所以神要他们听，目的不是要他们听，不是要都限制他们，是要祝福他们。他们有没有领到祝福？所以神的心意是要祝福，但是祝福有原则的。在基督里面神是要做什么？要限制我们吗？不是。在基督里面有真自由，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个自由要去体会一下，神是要让我们自由的，不受辖制的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不了解，哎呀，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做，挺不舒服的哈。那还没了解神，神是要祝福我们的。好，那我们就，所以这个答案呢，神究竟要什么？其实神要祝福我们，那领受神的祝福，所以要用神的方法来做。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读圣经？这个答案呢有很多种版本。为什么要读圣经啊？你为什么读啊？我的是，我现在暂时的就这么讲，我想领受神的祝福，我想领受。那凭什么去领受？用神的方法。所以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利未记看了就睡着，对，我也会睡着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神在做什么？神在教我们领受祝福的原则过程，圣洁和不圣洁分呢？你照神的心意分，就领受神的祝福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读圣经为了蒙福没有关系的哈，为了蒙福读圣经可以的，但是谁的原则？神的原则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神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，神不是要拿我们虐待我们，不是的哈。不是，神是想祝福，但用他的原则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要求也是一个作业啊，请大家回去的时候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生命记。什么角度？就是教了什么东西啊？教导的正确的思想是什么？指出错误的思想是什么？正确的行为是什么？不该有的行为是什么？这四个都是里面的内容。从这个角度你再看一次生命记，看多少算多少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。好，那祝福之前哈，再问一次，下礼拜要再读一次哈。如果能花一个小时就 commit 一个小时，能花两个小时就 commit 两个小时，尽你所能的做，不可能的是归神，你能做做我们能做的。所以要做什么呢？就把这生命重新看一次，有一个心情想认识神，有一个心情看神说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就做一些 comment， 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按顶在天，我们匍匐敬拜，谢谢主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在灵里面就是一个重新再造的人。愿你加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力量，让我们想要好好读，你就帮助我们读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云彩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